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08集。走到车站，沈西陪夏九家等待888路公交。夏九家叫沈西别陪，太殷勤了显得有鬼。爸爸生死不明，陪着出国这可以理解，但已经没事了还天天忙前忙后的，会很奇怪。两人小声讲话，没一会儿888路公交进站，没有想到人非常多，车门一开全都是人，排到门口了。第一医院果然火爆。 动宝，快上。 夏九家便随着前面几位大姐往公交车上迈，里面有好几人发出愤怒的声音。 别挤了。 哎，挤啥挤啊？ 沈西一看车要开了，动宝可能上不去车，这可不行，于是也吼， 大家拼命挤啊，拼命挤。 夏九家也终于挤上公交，面对沈西站在最低一级台阶上面，旁边一个挤不上去车的大姐牵着小孩，小孩看着也有9岁10岁的样子。 妈妈，还想吃糖？ 没有了。 还想吃吗？ 真没有了呀。 小孩还闹。妈妈抬眼瞅到沈西，忽然说， 妈妈真没有了，不然你问这位哥哥有没有吧。 跟我有啥关系啊，你这小孩给我找事干嘛呀。 哥哥，糖。 见小孩真望向自己，沈西伸手捉过水晶皮冻垂在身侧的手。夏九家在最低一层台阶上面，手微微一抬，正好就在沈西眼前。沈西就在手背吧嗒亲了一口，偏了偏头， 给你糖，好不好？ 妈妈拖着小孩走了。夏九家抽回手指，888路终于起车，传来声音， 起车了啊，请站稳扶好。 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888公交，知道大部分人都在这儿站着呢。一路到了 LL 大学第一医院，夏九家到病房问夏永和怎么样，夏永和回答说都很好。夏九家看看觉得爸爸精神确实越来越好，上星期在异国他乡一切好像还很紧张，现在回到 CC 这地方，回到熟悉的城市，才终于感到不幸已经过去，生活重新进入正轨，那场意外终于已离他们远去。夏九家的爸爸渐渐伤愈出院， CC 旅行并未查出重大过失，营业继续。不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后，除保险外又支付给每位游客5到50万不等的慰问金，其中夏九家马失前蹄没拿到高三第一，他缺课一周，回国后又经常要陪爸爸进行各种检查，请假不少，没能跟着6班同学系统的复习，只能自己补补，丢掉了一些知识，导致总分才707。第二，沈西更是不行，702。第三，二班的齐暖发挥超常，在夏九家与沈西这两座大山下，头一回在 R 中拿到第一。据说在交卷前1-2分钟，忽然想出好几空的解题思路，一路狂草算出得数，最终李宗拿到奇迹般的290分。二班同学表示，齐暖看到大榜简直不敢相信，立即掏出手机全方位 多角度的拍摄纪念照片，还要回家裱起来。孙菲菲第四，李霞第五，前五名基本不变，倒是第六、第七，因为准备竞赛，最近两次考试都在30名开外。不过他们并不在意，而是全力冲击奖牌。夏九家与沈西不爱参加竞赛，齐暖也没兴趣，孙菲菲和李霞两个女孩子都不大喜欢冒险，觉得自己稳扎稳打可以考上北大清华，那为什么转去研究不确定的理化竞赛呢？于是今年 R 中前五名都不参赛。事实证明，七中也是齐暖同志 R 中生涯唯一高光。12月的月考，夏九家总分722，第一，沈西第二，712。而到了一月的期末，夏九家窜到727，还是那个 R 中垄断级学神，沈西717，齐暖707，孙菲菲705，李霞705。第六、第七得到两块全国金牌，分别收到北大清华的橄榄枝，还进入国家集训队。除他们以外，R中还有20来个人收到来自985的邀请。1月16号是夏九家18岁的生日，这天是星期四。白天沈西猖狂逃课，五到八节全都不在。他回来时十分小心，从后门窗户往前面看。太好了，杨树果不在，讲台上下全都没有。沈西放心，屁颠儿屁颠儿地走进教室。这周他和洞洞两人换到靠墙那列，还是第六排。洞洞喜欢第六排的位置，于是自从按分数分座之后，他们再也没去过别的地儿。走着走着，沈西忽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第六排洞洞旁边好像没有空座，自己凳子上面有人。定睛一看，妈耶，杨树果。班主任在他的椅子上面等他呢，因为靠墙，从后门窗户无法看见。明显老杨太太已经看到自己了，沈西只好迈步继续往里头走。杨树果手哐哐敲桌，表情严肃。 沈西，还有四个多月高考，逃学半天去哪儿了？ 旁边夏九家没辙，老杨太太突然袭击，他没机会通知沈西。 买教辅去了。 那教辅呢？ 沈西表情极端惆怅，影帝附体。 没有看见好书，99%都会做就回来了，白下一个大下午了。 杨树果也不能怎样，只是再次量声教育。 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不要逃课，不要松散，这关系到你们一辈子的。 欧了， 欧了，只 OK， 东北混混常用的口语。杨树果叹气，离开。上完两节网课以后，沈西要带着夏九家去校外庆生，他们不想节外生枝，于是又跳学校后面的铁栅了。夏九家也没有想到，沈西订了星级酒店，还是个商务大房，一晚上大几百，是 CC 市最好的酒店。一进门，夏九家便看到白色茶几上有一个圆形的蛋糕，上面写着 To 洞宝宝18岁生日快乐。 怎么多了一个宝字啊？ 这样多点奶油啊。 沈西点上蜡烛，夏九家也有点感慨。 18岁的生日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。 其实这样也很好。 怎么好？ 18岁生日就是你我在一起以后第一个生日，像你说的最最美好的年华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。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夏九家在心里许愿，九月一起飞往北京。吹灭蜡烛，沈西切开蛋糕，把下面一半给夏九家，上面一半给自己。然后夏九家就眼睁睁地看见沈西捏起一块，仔细瞧瞧，伸出舌尖一点点地舔掉洞，而后是宝字，最后是另一个宝字，直到一点痕迹不剩，空余一片白色奶油。他只感到浑身燥热。与一般的男生不同，他们俩都很能吃甜，大约过了十几分钟，消灭掉了一小半。夏九家从小沙发中站起，走到办公桌旁，打开书包，扯出教辅。 其他的活动晚点再弄，先做张卷子。 这本理综教辅是R中统一买的，据说不错，不过一看就是印厂私下印的，也要25块。夏九家的计划是一个月写完全部。沈西眼睛一动，忽然想起刚在知乎随手点的《谈校园恋爱是怎样一种体验》里，有女生很甜，说我写错一道题她就亲一下嘴，便伸出手牢牢按住夏九家的理综教辅。 洞，今天咱们特别点，写错几道题就亲几下嘴，行不？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